台嘅时候嗰、那个叫勇气 ,ok? 嗯都系啊。咁但系。 喂大佬你将呢个左交将勇气呢个名词搞到非常之 cheap, 嗯 系咪哇咁而你又想自杀 ,ok? 你对住全世界数以十亿啊呢啲咁嘅千禧左右长大嘅愚昧已经系玻璃心嘅网民。讲如果话咁样值得自杀，你系咪鼓励紧人去自杀啊？ 嗯， 系咪啊？嗰啲攞唔到 BNO， 俾人 reject 咗嗰啲，你要唔要自杀啦、啊？咁， 嗯， 同埋去到 BNO 之后，俾人当二等公民啊，吓、啊，又话咧嗰度咧要送外卖，嗰啲要唔要自杀啊？ 嗯， 话你梅根带头去自杀，咁你咪去死咯。我系咁讲，因为我唔信你自杀，因为你系讲大话。 嗯， 所以我边文章度话。我同你赌、啊、如果有一日佢同佢个老佢个智障老公要喺 LA 嗰度搭帐幕瞓街，系、啊、嘛？抱住嗰个苏哈，然后咧有一餐冇一餐嘅时候咧，同埋皇室对呢个超级嘅虚伪啊嘅女左棍断水之后咧。佢就可能先至会吞枪自杀，OK？ 因为冇钱使。 哎呀，你咁样讲啊，唔啱噶嘛！ 你可以话唔啱。 咁同埋佢都好惨，佢唔系话去到边就即系可以去到去旅行噶嘛？佢喺访问嘅时候都话，哇！佢一去到嫁入皇室嘅时候，将自己个 passport 咩叫勇气啊？ 啊，将所有嘢就交晒俾佢啲随行嘅人，佢未见过自己 passport， 数窝 又未见过自己嘅驾车执照。 啊，有一位听众即刻话打嚟啊！ 嗯 WhatsApp 啊，同意啊，咩叫勇气？喂，对于而家好多60岁以上啊，仲决定打科兴嗰啲就叫勇气啊！ 系啊， 你梅根有冇打科兴啊？勇咩气啊？ 啱啱 啊！ 嗰啲真系会 嗱，我头先喺 AirTime 嗰度咁讲，你译做英文寄过去啊，打字啊，今晚打啊，冯志啊，冯志正，你话我梁博，我头先每一个字你可以打英文咧，寄过去俾阿 Megan 同埋后面黑名贵 ，OK？ 咁啊，真系嘅，即系面对住科兴， 好笑啊，真系， 嗰啲啊真系危险啲嘅， 系咯， 咁但 系，你将勇气呢个字啊，白宫啊，我讲呢、這个唔系 Megan 啊， 嗯， 系。拜登啊，嗰个集团啊， 嗯， 竟然咁样样去推波助澜，系一件咁愚蠢嘅事啊！ 嗯， 当呢个世界你自己美国喺呢个叫 COVID-19 啊，呢、這个高忽19啊， 嗯， 系已经死咗几百万人啊，同埋每日仲确诊啊，呢、這个世界面临一个大瘟疫啊，同埋贫富悬殊喺啲地区仲战争边缘嘅时候啊！ 嗯， 你我咁啊，梅根为咗呢啲咁嘅嘢，佢整喊我，阿 K Middleton 整喊我，一阵又话嗰个边个皇室嗰度话我个 B B 生出嚟点，我想死啊！你为呢啲咁芝麻绿豆里边兼细过细微过呢、這个叫冠状病毒啊， 嗯， 吓嘅电子显微镜放大2000万倍嘅生物啊，咁嘅 problem 啊，讲出嚟啊！书法叫好有勇气啊！你要系咁样去自杀 ，come on， 唔好玩嘢啦，啱啊！你咪真系当全世界人白痴咩？ 嗯， 啊，白宫发言人系白痴啫，我哋光明顶唔系啊嘛。 咁啱嘅，毕竟喺香港官涌嗰度都仲有咁多人打科兴，咁我哋真系觉得有一班系有勇气。 我引述家，我头先引述啊，不代表不一定代表本台立场。所以由今日起，使华文世界我可以好串咁讲， 嗯， 凡亲系支持梅根嘅，就系、是、人类公敌、常识公敌、香港人嘅公敌。 你咁唔啱噶， 我讲啫。 ITV 今日收咗成几千张投诉信，就系喺度撑梅根嘅、啊、大佬。 咪撑咯，大把人撑嗰个 PS Morgan 啊。 嗯， 我知个名。 搞到冇得捞啊！而家成个 PS Morgan 之后 就买佢自己辞啫，佢自己顶唔顺嗰个左交喺度吱吱喳喳讲埋啲废话，系、 哎、 嘛？就话佢有权咧系可以抒发佢个感情，乜乜乜物系嘛？因为 P.S. Morgan 嗰句嘢同我哋前日，喺光明顶嗰度讲嗰句系一样啊，你知唔知？ 嗯， 话佢最睇唔顺眼就系话 They moan about the terrible pain of their royal titles， 嗯 ，but were also outraged their son Archie wasn't allowed to be a prince。啊，呢句嘢 在逻辑上冇得辩驳。个意思即系话，呢两公婆为佢哋嘅皇室名衔所引致嘅痛苦发出呻吟，但系又为佢哋个仔无法成为王子而感到气愤啊！ 嗯， 喂，呢样你冇得辩驳，你唔好话唔系，你皇室 racist 喎，呢个唔系问题。皇室种族主义是攞牌的，因为全世界每一个皇室都很关心自己血统的成全。 By nature, 皇室是血生出来的。 不是，皇室是他要保持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血统 啊， 即是表示关注，即是 to be more precise, okay? 嗯， 是天公地道 ,okay? 说啊不知生出来。阿梅根有墨西哥总会是什么色呢，这个问题本身呢亦系好客观，佢本身冇话任何歧视嘅意思， 嗯， 系咪？即系一只猪乸，个大肚就嚟生啦。我系个农场个农夫， 嗯、 哎呀，唔知佢今次生几多胎？啊，上次咧就生咗，唔系呢次胎生几多只？上次个胎生咗十只，其中最重嗰只咧，一出世咧就已经系30斤。咁同个老婆讲，你估今次呢胎生出嚟最重劲唔劲啊？喂，呢啲系一种咧叫旁观者嘅论述，或者叫 comment， 系不构成对呢只猪嘅体重啊嘅任何歧视。 好彩你广东话讲啫，你试下将成段嘢译翻。 我叫你译埋， 你将个啊梅根一个有色人种译成为猪咧。 我冇话有色人种 ，OK， 你讲嘅啫。 喂，咁大家知 道。咁你睇下 George Orwell 嗰个 Animal Farm 动物农庄， 嗯， 佢将全人类嘅统治者都歸為兩隻豬，一隻叫 Snowball， 一隻叫 Napoleon、 嗯。 而全人類唔係馬，就係、是、牛，就係、是、狗。OK， 嗯， 好啦，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 哎呀，膝頭哥好痛啊！ 唔怪你成日坐喺屋企啦，喐都唔喐啊，仲衰啊！飲瑞一補科啲關節奶粉啦，註冊藥劑師林吉輝都讚好啊！ 膝頭哥唔痛，日日都可以行10000步啊！ 科啲關節仲有羊奶同牛奶味，今日萬寧買兩件，仲有8折啦、 啊！即刻去萬寧買啦！ 嗰下雨啊！多数男人夜晚瞓觉成日要起身去厕所，好难忍。中科番茄红素真系帮到我，佢系以高科技提取番茄精华，100%天然成分，日日一粒，有助舒缓相关症状。大家仲唔快啲万宁买？查询2877-0822，中科番茄红素。 喺呢一年几经历疫情嘅反复变化，相信对唔少人嘅生活都产生改变。而社福界亦都因应疫情，即时作出应变，回应社会需求。今个星期就会讲下有心机构点样透过科技嘅应用，支援同关怀喺院舍以及独居嘅长者，支持佢哋喺疫情之下渡过难关。 今个星期日早上11:00至12:00，同途有心人主持吴永熙，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同心同行。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呢、这个梅根咧就想翻阉咧做多镬，戴安娜王妃就博同情。但我话俾你听，戴安娜同梅根有咩分别啊？真系咧， 唔俾讲 racist 噶 学院嘅论述啊！我唔系讲 racist， 唔系讲肤色。第一，戴安娜啱啱嫁入皇室嘅时候，真系得17、18岁。佢、唯一做一份短暂嘅工系幼稚园教师。 嗯， 而且佢自己都出身贵族，呢、这个第一。佢真係唔知道佢面临嗰个皇室嘅嗰个任务同埋家庭呀嗰种嘅深奥，佢真係唔知道。 嗯。 呢、这个第一。而梅根呢就唔係。梅根你呢、这个根哈利呢已经係你人生嘅第二春，係翻阉。 啊即是加坡难顶都知㗎啦应 该。阿姐你呢点解係第二春呢，你而且你唔好喺度扮处女 ,ok? 你一啲都唔顺情。而且你自细呢喺荷里活啊呢啲咁嘅大染缸嗰度碌大。你老豆呢係荷里活片场里面嗰啲搭景师。啊自细呢都想捧你呢係做高 digger 掘金者兼 social climber。 你两个人的起跑线根本完全不同。是吧，这个第一。第二，戴安娜嫁了去给查理斯，这个由头到尾都是一个错误的婚姻。因为查理斯无莫名其妙娶了他，而一路呢出面还挂住一件 Camilla。那个是他的苏眉。咁呢戴安娜一嫁入去就知道死了，原来呢这个是一个 wrong, 一个 wrong match。 嗯。 咁係可以讲係皇室包括呢、这个查理斯有负佢在先嘅。 嗯。 而李梅根唔係。你由头到尾呢已经买定晒一套戴安娜嘅书呢，就及中呢隻傻仔叫做 Harry, 啊今次有个 quota 喺度发达啦，磨拳擦掌加埋佢老豆嗰啲屋企人，呢啲报纸报过晒啦。 嗯。 啱啱啊。 嗯。喂，但亦都真係真喎，如果佢细细个系睇开戴安娜啲书，戴安娜啲书呢好少赞皇室好嘅。 冇㗎冇㗎。 本书都系话自己。 第三呢个最恶劣嘅地方，戴安娜虽然入到去啊、嗯、喂跟住你要搵个全民莫分外情，佢个反抗个方式係咪係呢，喂都接受呢个星期泰晤士报访问，话佢自己抑郁症，话呢佢个老公出面有人啊，呢个 marriage is a bit crowded, 係咪都爆咗呢啲嘢出嚟，呢个呢佢真正系抑郁嘅。 嗯， 而且佢呢个抑郁系情有可原， 系 因为佢真系一张白纸入世未深嘅少女，你命运啊系命运啊，强加于佢呢一个人生嘅呢、这个任务咧，实在太沉重。 嗯， 而且佢对皇室嘅反抗咧，系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嗱、这、呢个最重要。 嗯， 佢冇话因为我要同呢个马术教练或者同埋边个埃及个富商个仔 Jody 咧系往来过密咧，系倡导紧某种女性主义，佢唔系， 佢反而佢系 along 紧喺成个皇室嘅主义同埋工作底下，最多抢到啲镁光灯啫。 佢抢到镁光灯呢个有意无意中，同埋佢唔系好似梅根咁咧嫁咗哈利之后，然后喺度 promote 紧嗰啲 socialism。 嗯。 同埋呢啲大爱包容，同埋呢懒，即係叫做懒道德高地咁嘅人生应该点样平等、哦、,ok? 其实梅根佢倡导嘅唔係 socialism 咁简单，其实佢係嫁入咗皇室之后倡导緊共和。其实呢个係一个好 冇错， 佢好反皇室嘅。 你係倡导做緊，你係 anti-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嗱、 啊，冇问题嘅，冇问题嘅、 嗯。 我哋唔可以话皇室嗰个代表咧系全人类唯一正确嘅制度。但系好明显，你已经咧系 old enough， 你已经够老同够成熟去明白，你自己做紧乜嘢，你代表嗰个乜嘢 values 或者乜嘢叫 ideology， 同、皇室嗰度系冲突嘅。而呢个咧就系戴安娜唔同皇室唔妥咧嘅嗰种、层次咧系冇嘅， 喂，但系戴安娜咧，其实佢即使几唔中意呢个皇室写书闹佢都好咧，其实佢某程度上佢系几 perform 到皇室俾佢嗰啲任务， 同埋佢 perform 嘅任务咧，譬如话鼓励啲人环保啊，地雷啊， 去澳洲嗰啲 trip 啊，去美国个 trip 啊，签翻啲合约翻嚟。 你唔系、哦，你 Megan 咧，你走去美国嗰度撑拜登啦，撑 Me Too 啦，然后撑埋黑命贵啦，喂，呢啲后边系意识形态。 其实最危险嗰个咧，就系佢上一个。礼拜有一张声明就话，其实做善事咧唔使要有 title 都得嘅，唔需要有 style 都可以。 咁你又要你阿奇要 title？ 但呢一个其实正正就系皇室同共和最大嘅分别。 冇错啦， 呢、这个就系皇室雕。 咁而家人哋唔俾 title 你，或者唔俾你个仔，你喺度喊咩苦喊忽啫？你个仔阿奇有乜大把啫？真系奇啦，真系系嘛？ 嗯， 啱唔啱啊？咁啊，嗱，呢个就系伪善啦。而戴安娜嗰只唔系伪善。 嗯。 戴安娜嗰只咧就真系 unfortunate， 咁系咪 就唔系 hypocritical？ 咁啊，戴安娜， 所以英国嘅民意咧都对戴安娜系有又系有同情，但系对 Megan 咧 ，I'm sorry， 系嘛， 都有同情嘅。 再加埋佢好 cheap 啊，佢真系出身加州啊，戴安娜系出身英国贵族啊，呢个有分别嘅，对唔住，呢个世界冇平等嘅，我话俾你听。好啦，新闻翻嚟再讲。你头先都讲得好啦，你话戴安娜咧，本质上佢系一个 royalist 嚟嘅，即系佢都仲系一个皇室贵族嘅 paradigm，或者喺佢嗰个族群里边大。 所以Diana即使是对皇室不满，用中共的术语来讲，是人民内部矛盾无法调和产生的悲剧。 嗯， 但梅根不是。 嗯， 梅根由始至终是一个来自美国西岸的一个 radical leftist， 亦是一个呢 republican。因为他始终是美国人，墨西哥又是。 不是共和党，是 Republican。 所以呢，你本质上你带住那套意识形态，又要嫁个王子，你本身已经是伪善得非常之低贱。我要用广东话这个贱字，我要发音呢是要发到尽。所以本身你就是已经是对皇室是形成了敌意和威胁。 Okay? 那皇室对此呢是既往不咎，一概欢迎。Royal Wedding， 人家英女王请埋你老豆嚟。你老豆都自惭形秽都唔敢嚟。今次呢 ,Megan 个老豆都唔敢出声。夠僵你就在加州跟我整个黑命贵叫反英国皇室大游行，请埋奥巴马和希拉里一起游行，你够不够扑啊？是吧，你现在义正辞严道德高地嘛，希拉里又撑他嘛，哇好有勇气嘛，拜登就不是在流口水，come on man， 那就这样嘛，在发梦嘛，那 么 希拉里撑你嘛，你整个黑命贵大游行啊， 今天好像 找北美那里那班左交一起 join 好不好。 事实上今天真是 Black Lives Matter 的其中一个联合创办人呢，就是说啦，就是听完 Megan 这个故事他觉得深受感动， 好、啊好啊、 决定以后杯葛英国这些所有关于皇室的产品，亦都鼓励他们。 我讲句难听点、 啊、 你黑命贵这些是低端人口，英国皇室产品你用得起吗？ 哎呀，皇室产品可以是那些英国旗啊那些的嘛、 哦、那些 Made in China， 你是杯葛紧中国血汗工厂产品而已，这些 totally irrelevant， 不紧要。 嗯， 我讲的皇室产品即是英女王譬如在 Harrods 百货公司指定那他用的他那些食物、 嗯、 例如说英女王喝那些，即就算是喝罐头汤，他在30年前指定那只叫 Waitress、 嗯、 Waitress 的那间 supermarket 的食物他才买，他不在 Tesco 和 Sainsbury， 这个是30年前的，现在有没有 update 我不知道、他买 Waitress 是贵一点的。 咁唔係呢啲皇室產品，佢話因為要杯葛呢、這個啊有皇室帶有 racist 傳統嘅東西，所以任何有皇冠嘅東西啊，又或者用佢 咁你嗱，你而家你即刻走去 Netflix 嗰度抗議，叫佢將嗰個 The Crown 啊嗰個片集幾個 season 落曬架咪得咯，好簡單啫，係咪啊？ 又唔可以搞 Netflix 搞得好盡， 咪你搞咯，係咪啊？所以話呢班咁嘅左膠啊，天生係一啲好低級嘅虛偽啊嘛。是吧，只是 talk talk talk 得把口，游行示威大爱包容点烛光手牵手的最叻。 嗯， 系嘛，钱亦都贪，你知唔知？ 钱亦都贪。Netflix 搞场 documentary， 咁啊又要俾翻钱佢啦。 梗系啦，你 Megan 呢次咪唔系为钱？呢、這个专访几多钱啊？ 嗱，冇人知，不过咧，我就系知啊，隔篱嗰个主持就攞咗好大嚿钱啦。 系啊， 因为喺嗰个场 show 入边咧，唔单止系美国卖完版权，然后喺英国亦都系成为咗 top show。我冇记错，其实个版权费系讲紧以十亿计嘅钱嚟， 绝对系咧。 所以 你 孭 近两公婆，你唔舐。 嗯， 系咪切乜都得啦，啱唔啱啊？ 哎呀，咁但系都系即系有勇气嘛。你睇下啲欧美留言啊，嗱，我哋啲华人世界啊，个个都唔知点解撑士头婆嘅。但系 系啦，讲清楚嗱，有一扎咧喺美国嘅二等公民咧， 嗯， 嗰啲左交撑开拜登咧，就觉得你哋撑 Trump 系二等、三等公民咧， 嗯， 佢哋会撑。拜登噶， 系， 因为呢啲傻噶嘛，啱唔啱啊？ 即系佢呢个时候， 佢哋觉得块面贴啦，去美国白左嗰度咧，即系等于好似喺香港去兰桂坊同啲鬼佬饮摸酒杯底，佢哋会觉得高级啲噶嘛，明唔明啊？ 咁但 而佢哋喺美国嘅认知世界系东西岸啫嘛， 嗯， 佢哋连 Iowa、Utah 嗰啲咧都未曾真正了解过啊嘛，即系唔系我睇少呢啲，呢啲咪屈喺个唐人街嗰度啫嘛，系、嘛？咪睇 CNN 睇两个镜头，咪睇香港啲左交 网站翻译啊 ，CNN 同埋呢个纽约时报嗰啲咯。 嗯，咁但系 呢啲俾我哋扮足一年啦。 嗰啲唔好计嗰啲华人啦，但系事实上欧美尤其是美国嘅新闻咧，喺 Megan 下边留言嗰啲，喂，全部都系话喂，即系为自己种族发声啊。其实嫁个咁样嘅老公都好惨。 你啱啊，唔系我唔系话佢讲得唔啱，啲意识形态嘅嘢咧，你发声咧，你就企个黑命贵度发声啊。 嗯， 你退翻晒所有嘅 royal titles， 唔好攞皇室嘅水啊，即系咁简单。 诶、欸，佢咪同你讲话，因为佢冇水，所以梗要好烦咯。 啱唔啱？ 爸爸就 cut 咗 啊！即系而家连中共都明白啊。 嗯， 话你政务官，你而家收紧我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粮啊，嗯、你唔好暗中收埋一个居英权啊！ 哎呀，要宣誓啦！ 中共都出紧声啦，吓、啊、最大嘅反中政党就系 A.O. 党啊，因为你哋有居英权啊， 嗯， 吓、啊、中国都唔俾你咁啊，而揾领导人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阵营啊，名下嘅名笔啊，系讲出嚟啦， 嗯， 系咪？你知唔知？所以呢种两面人系好乞人憎。而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喺党内啊，系掀起个批判两面人嘅运动。 诶、欸，咁但系呢个系中国特色啫。但系从来英国传统好包容噶嘛。即系你谂下以前英女王啊，讲真佢最唔包容嘅年代咪搞掂咗。 包容到你冚整冚大炮。 嗯、 想君白金汉宫同埋摧毁君主立宪制为止，包咩用啊？你咁样等于纳税啊？你知唔知啊？你想咧呢个毁灭同侵略英国？ 嗯， 冇得包容，呢个系敌对。 佢话佢今次，因为其实讲真咧，即系英女王系好难得地咧，就系将一个曾经结咗婚而个老公仲在世嘅人咧，系成为咗即系哈利王子嘅太太。其实见佢过往嘅历史，由佢个妹去到佢其他唔同嘅亲人，你都知道呢一个系完全违反皇室传统噶嘛。 当然啦，同埋你点、嗯、你有乜嘢资格你话自己受到伤害啊？ 嗯， 大佬，啱啱有个英国朋友 send 咗一段。英国嘅一个短信俾我听，嗱，有一个女仔， 嗯， 佢27岁就已经咧系登上大宝，去做一件佢从来冇想过做嘅工作，佢一世人敬业乐业，无论发生呢个国家行啱定系行错，佢咧都系为自己个国家尽忠职守，佢从来冇埋怨半句。佢淨係默默做好命運交俾佢做嘅一件工作。佢是否試過想自殺呢？是否試過想唔做呢個位呢？是否試過覺得被出賣呢？或者好疲倦呢？但係佢做咗呢份工已經超過60年，任勞任怨，直到今年90歲，仲係維持非常之得體嘅尊嚴。佢代表一股巨大嘅力量，同埋对国家嘅忠心。呢、这个人就系伊丽莎白二世。 嗯， 啊呢张睇唔睇到？我想 当年细细 一个英国朋友 send 俾我。 嗯， 因为我而家喺啲即系呢啲外籍朋友群组里边，呢几日佢哋都喺度讲呢件事。 喂、哦，咁呢个又真系得意喎！其实你喺成个伊丽莎白，即系而家呢个二世嘅成個生涯入面呢，佢好似真係未見過佢投訴一句做乜俾個 burden 咗，而且其實佢面對住嘅醜聞都 好多。呢啲咪就係左膠啦，呢啲就係網絡世代呢啲巨嬰囉，係咪？ 同埋你諗下佢出世嘅時候， 你而家你明啦，你而家明點解我寫篇文章話如果梅根去自殺請便啦你明啦我再講一次佢想去自殺請便啦。 好涼薄㗎嘛。最好 係涼薄㗎啦。 係囉。 啱啱啱。 嗯、 I'm proud to be 梁博 ,ok? 唉咁但係即係但係即係会唔会调返住咁讲啦，即係今次呢件事件的确真係冲击緊或者係颠覆緊大家对于皇室嘅理解，会唔会某程度上就係反映咗我哋係唔应该睇太多啲迪士尼入面 keep 住嗰啲公主王子 啊。咪就係美国人就係喺个肤浅，佢种文化就係肤浅囉。 嗯、 第一你即係你好多人唔鍾意 Donald Trump， 因為佢個 Twitter 裏面嗰啲即係嗰個 language 本身係好粗率同埋呢係好簡單。 嗯， 係咪呢個第二呢，美國人真係覺得自己和路迪士尼拍過嗰啲 Cinderella 嗰啲呢， 加入自己好開心 咩美女與野獸啊嗰啲呢，佢一世人都信呢啲咁嘅 bubble 童話。 嗯， 就是、公主与王子永远地幸福生活落去啊！即、就、系、是、每一次喺迪士尼嘅，喂咁，但系呢个其实喺美国边构成嗰、那个即系嫁王子系咁样嘅幻象嚟噶嘛？唔好话佢哋咁样讲啦，就是、当其时连查理斯王子啊未拣戴安娜王妃嘅时候啊，讲紧嗰啲情史，个个都系话，喂、哎，好想嫁入皇室，希望做到王子噶嘛？ 你嫁你想嫁，你就做翻你嘅、你嗰个本位。 嗯， 同埋你话喂，戴安娜想嫁或者唔介意嫁，好向往嫁，因为佢嗰阵时17岁，你 Megan 唔系你曾经沧海，你做足功课，有备而来，系嘛？ 知道呢家人好难顶， 唔系怼入去又抽出嚟，系随你意嘅。OK， 呢个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职位， 嗯， 啱唔啱啊？所以嗰啲嘢，唉，讲埋啲嘢 ，Oh I feel hurt， 系嘛 ？The moments I。Become well, I feel like to commit suicide or the I feel like suicidal 呢啲係好 cheap 嘅美式嘅語言啊！你睇英國皇室發表嗰、那個嗰、個聲明，學下英文啊 ！What the whole family is saddened to learn the full extent of how challenging the last few years have been for Harry and Meghan 你睇 ，the whole family is saddened， 係感到好悲傷。 嗯， 唔系 feel sorry， 亦唔系 feel apologetic to learn the full extent of how challenging 嗱，你记住啊 ，of the、the last few years have been for Harry and Meghan， 喂，咁叫 challenging？ 嗯， 英女王咧， 嗯， 吓、啊， 喂，呢60年系啊， 喂，佢嘅 challenge 大定你嘅， 嗯， 佢任内见过几多个首相？佢任内睇过成个帝国解体，佢、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OK， 经历过英国整个衰退， 啊，争啲就搞到埋。 你咁叫 challenge？ Oh poor girl， oh my little poor girl。跟住第二段，the issue raised particularly that of race are concerning。嗱呢句听住啊，佢话咧提到嘅。特别是关于种族咧，系令人关注。 系佢个字眼好奇怪，点解用 concerning 咧？ 啊 ，concerning 吓、啊，佢唔 concerning 唔等于我 认同 你啊。吓、 啊、 ，OK， 其实 系啊，你提出、 啊、 叫种族主义呢件事本身啊， 嗯， 系非常之 unusual 同埋 alarming 咁解啊。唔系我认同你嘅吐苦水。话佢话 ，while some recollections may vary， 仲有当好多人记得嘅版本可能唔同啊 ，they are taken very seriously。而李梅根讲嗰啲嘢咧，我系严肃对待啊，即系话李梅根嗰个版本啊，暗示系车大炮，你知唔知？嗰句 while some recollections may vary， 可能有啲唔同 啫，可能有啲唔同， 系 ，and will be addressed by the family。privately 系将会由皇室私下处理， 嗯， 即系话你呢只大嘴巴对住个肥花喺度乱咁冚咧，系冇规冇矩， 嗯， 同埋行为粗野。 我想讲咧，而家讲到呢一段咧，系成篇文系第40个字到嘅啫。其实系英女王呢篇 note 其实系好短。 最尾就 Harry、Meghan and Archie， 诶，讲埋你个仔啊，你咁狠 ，will always be much loved。Family members， 哇！呢句真系好高级嘅虚伪啊！你哋生仔啦，都仲会系我哋屋企里边非常之受爱戴嘅成员。其实等我哋低级嘅 royal subject 同你讲埋真嗰句，一个字叫嗱。广告翻嚟再讲。皇室呢封信第三句所表达嘅虚伪咧，就系、是、高级嘅虚伪。而你成个梅根啊，呢四年来啊嘅言行咧，就系、是、非常之低端嘅虚伪，虚伪有等级嘅。 啱啦，点解佢低端虚伪？因为佢个虚伪起码就系用咗一个节目啦，喺全球公布啦，收埋钱啦，揾个最有钱嘅女主持去公布啦。皇室呢篇公告咧，其实 total 系用咗60只字，其实都系非常之简短。咁啊，最后就真系 send 咗出嚟，系唔使上电视，唔使揾主持，然后全世界都喺度睇紧。 咁所以咁有啲人话英女王系咪俾佢激死？我谂。唔系嘅，即系英女王，我谂咧，即系90岁人咧吓，千帆过尽咧，系嘛，沧桑满怀咧吓，同埋咧呢啲咧，即系日暮黄昏见到咧彩霞漫天嘅人咧， 是真是啊去留无意啊望天上云展云舒，人到了这只境界呢，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就望尽天涯路，他怎会怎会激啊。不过呢即是人老精啊，见到你梅根你简正飞猎亲王而家差唔多100岁入咗医院嘅时候。 嗯。 简正拜登行到出嚟讲嘢一轮嘴吱吱咗咗，对方正在由何锦丽部署接管白宫嘅时候。 嗯。 你就简正喺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嘅时候背后锐一刀呢，这个女人都不可谓不恶毒。还有她说不想沦为她、这个戴安娜的下场，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 是的，即 你即是说你这世人你可以在加州公路那里是开快车，任何的车祸你是不是提示叫世界的人是入哪个的数？ 嗯， 话呢句恶唔恶毒？即系你梅根，你 Megan 以后都唔使撞车噶，系咪？ 嗯， 或者你其实行行一街，见到一个保皇嘅白人， 嗯， 见到你后面争你前边埋去兜巴打你两巴，你都可以话系皇室雇佣啊吓嘅暴力人员嚟到小情大戒。 嗯， 喂，佢系 take advantage of 皇室同英女王不能够句句回应。 嗯。 同埋不能够 cheap 到呢，係要係做网喺网络嗰度呢係同你嗌烂仔交。你係利用人哋高贵嘅沉默呢，係呢作含沙射影。啊呢、这个呢恶毒嘅抹黑。 但呢个 呢种品格系极之恶劣， 系咪佢有齐晒所有料喺身咧？你谂下， 唔系你咪爆咯？ 佢又有一个即系多元种族嘅背景，系一个美国比较即系左翼嘅分子，一个最好嘅时空，甚至乎其实佢某程度上，虽然大家好唔追 Megan， 但 Megan 佢个 IG 人数咧系真系即系好多人收视睇下噶。 嗰啲系低端人口 ，OK， 我话嘅，我呢部。 但是佢系攞晒天时地利人和，咁你如果英女王今时今日你发张面帽都要揾个人去写噶嘛？ 呢几句啊，我谂英女王90岁都唔使避暑，我听到都系佢老人家亲自口述，系、嘛？你知啊，英女王嗰啲咧好犀利噶，佢使鬼闹你咩？你记得某大国领袖去访问过之后几个月，系嘛？喺一个原油会，佢遇到一个女兵。呢、这个女兵话佢最近嘅 function 就系咧，系出面招待啲某大国嘅领袖，啲英女王咩啊？ 嗯 ，bad luck 或者行衰运， 两只字。 然后咧，仲 BBC 新闻播埋出嚟， 系 收得好清楚。咁你话咩意思？ 个 comment 系越嚟越短。 嗱，端呢段咁嘅新闻拎翻去 BBC 嘅编辑，一般嚟讲咧，佢有 protocol， 有 royal protocol。 嗯， 即系话喂，英女王讲嘅咁嘅嘢，是否应该播出？ 嗯， 系咪？英女王想唔想？因为播出之后可能会招致某国大使咧嘅战狼式嘅谩骂，会令到皇室尴尬。嗱，呢啲人 self censorship 有嘅。 嗯 ，BBC 或者嗰个新闻台咧会问一问嗰个记者， 嗯， 喂，当时你估英女王知唔知见唔见到你部摄影机？记者话见到得个两尺位啫嘛，系、嘛？佢一路行过嚟，我哋一路喺度 roll 紧机嘅。咁嗰个 editor 就即系话：，咁我明啦，照去，你明白？ 嗯， 呢啲就系高级嘅政治， 英式嘅公关手段。 系、使鬼嘢句句嘢话讲话出场咧，系嘛？ 咁今次呢个真系一个良好嘅公关示范啦，唔使拍到节目，唔使出个 press release， 一个好短嘅简法就做到啦。 咪你咪继续怼咯，系咪？呢啲咁嘅乜 Oprah Winfrey 嗰啲 cheap 人嚟啊嘛？呢啲 都叫首富嚟噶啦，女士。 唔系首富啊，大佬，即系啊，墨西哥毒枭够系拉丁美洲首富啦。呢、這个世界唔系钱大。好啦，听晚11点。